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现在讲这个文持之伴大比丘众有12000人，上来这是21位大阿罗汉当中的最后几位了啊。上面介绍的这个难陀孙陀罗难陀，下边是富罗诺弥陀罗尼子，法华经这个文持之伴并不是一般的人。我们不要讲佛法了，就是讲一个世间法。佛是法王，这个世间也有王啊，有国王，现在呢不叫国王了，也有现在还有那个国家呢，那个头套就国王，有的国家叫总统啊，还有的国家叫主席的都有。你就是跟一个国王这个经常在一道的伴嘛，这个陪伴的，能是一般的人吗？哎，老百姓说是我一天到晚跟着国王在一道行不行啊？老百姓不行，小官也不行啊，大官都不行。那个法王，佛是法王，跟佛在一道的都不是泛泛之人，都是本地久远啊，就是什么老早已经成就了。那么现在在法华会上作为影响众，那么他虽然是影响众，但是都有他的往事因缘。从事项上来讲那舍利弗是智慧第一，目犍连是神通第一，诸大弟子各有第一。问他的本地呢，有的都是老早都成佛了甚至于都是法身大士。此中讲富罗诺弥陀罗尼子也不例外，因为他这个地方呢都讲本纪，都有本有纪。上来这个21位大阿罗汉所列的名字都是梵语这个富罗诺弥陀罗呢也是梵语。富罗诺梵文满愿是他的父亲的名字，弥陀罗尼梵为慈女是他母亲的名字，从父母得名故称为满慈。就是外国人呢这种用法很多，舍利弗也是以父母得名的，富罗诺弥陀罗尼子也是这个样子。十大弟子各有第一，富罗诺是说法第一说法第一就是善于说教。佛在世一生当中什么都不做，是专门说法度众生。 弘法是家业，立生是事物。那么这个传统应该得到得到继续。那么子承父业，既为佛子，当行佛事。那行什么事情呢？服侍弘法利众生的。那我们现在也要效法，也要弘法利生。虽然自己的能力不够，但是呢，要学习啊，要沿着这条路走，这才是我们的学位应当做的事情。弥陀罗尼子，弥陀罗尼子出生的时间，本来他家里向呢也是很富有的，他一出生的家里向的所有的库藏呢全空了，欲空得证，要教是殷勤习法所作一半。是三藏的圆满啊，这个不是皆空啊，说错了，皆满。所有的宝藏呢，都出现了，这个满词，舍利弗，那是底下这个须菩提啊，皆空的。于空得证啊，体大即空，那是叫通教的圆满，法眼具足别教圆满，住毗弥藏是圆教圆满，本住本来的愿力呢老早有满了，一切众生，所有证得的果，甚至于成佛。都是一个满愿的工作。你看看现在小伙子在因地当中做什么事情，他都有一个愿望的啊，做任何事情都有个愿望。那么我们小伙也有个愿望，什么愿望呢？将来要成佛。那么成了佛了，这个就是满愿了。富罗多弥陀罗尼子，他就是满的这个愿啊，所以称为愿满。而且他这个愿呢老早满了，在记忆中视线所谓说法第一的啊，他这个说法就是度众生啊。他证到小果以后，他就要履行他自己的这个誓愿，要回到他自己家乡去，去度众生去。度众生，说起来这么一句话，好像是轻描淡写的。要认真做起来这件事情呢，并不好做，啊，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众生好度不好度啊？有的人就说是众生难度，众生难度啊，要是好度的话，现在众生世界上都没有了，都度光了，那么多的佛菩萨，无量劫来想尽一切办法度一切众生，你看看众生呢，越度越多了。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中国呢，只有四亿人口。现在弄到多少呢？弄到十二亿人口去了，越多越多了。那个富罗罗密弟子说，我要回去家乡度众生去，跟佛告假了，我就回去度众生去。我就说那个度众生不好度啊，你回去有什么思想准备啊？还要有点本钱度众生哦。他说我呢，回去度众生呢，我要用忍辱心度众生。 你看这个《法华经》，常不清菩萨看到人他就给你磕头礼拜啊，他如当皆行菩萨道，皆当作佛，我不能不敢轻慢于汝等。有的人就嫌烦的，这几乎什么东西 甚至于呢打他骂他，他都不退这个道心。所以度众生还要有忍耐心，这个忍耐心呢也是不可缺少的。那除了单有忍耐心，没得本钱也不行啊，因为他本身呢他是说法第一，他会说法，善于说法，随机应教。他说我回家就动众说，如果有人要骂我，我就心里想呢生一个什么想法呢，还好他骂我还没打我呢，我才便宜呢。他如果说你要哄法的人有人要打你怎么办法呢，他说打我顶多用拳头打我吧，他还没弄棍子打我呢，那我还是蛮侥幸的。他说那要有人棍子打你怎么办呢，他说棍子打我还是我还能忍，他还没用刀子戳我呢，他说要用刀子戳你把你杀了怎么办呢，那他更好了，但我的生死就了了，谢天谢地。他就用这种方法回家去度众生的。这个本地都是久远已满的。所以诸大菩萨也并不是说摸到这个弥陀罗富罗诺弥陀罗尼子哪个不会说法呀，舍利弗不会说法呀，须菩提不会说法呀，这是从这个十大弟子当中各表第一是引诱小伙的人生一种耐耗之心。哪个不要第一呢，各个都想第一。下面呢是须菩提慈运空生这是空生的，他出生的时候呢家里上东西都空了，所以须菩提此梵为邪空第一，他专修空法的，没得事儿他就坐在那个什么没得人的地方树底下没得人的地方就观空观空。此云空生，意愿善机，这空生，哎呀，这个孩子出生以后，我的家里像这宝藏东空了，这个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呢？他找一个算命的先生给算算，什么都是好现象，不错的。是的，能够空还不好吗？这现在的人呢，他就是不能够空。不能空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有贪心，什么东西越多越好，钞票是越多越好如果他什么都能空了，就什么都能放下了，什么都能空了那你这个道业就能成就了。维摩居士不是维摩居士这个叫做庞居士庞居士有一个朋友叫做雨公庞居士有病，到晚年呢就要死了就跟这个那个雨公呢就说说话说说一种告别的语言，他说了这么两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但愿空诸所有，切莫实诸所无但愿呢愿意自己也愿意别人空诸所有，你现在所有的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 一向的自己为我所有的啊要空啊，所以现在人放不下呢，放不下的原因就是不能空。切勿实诸所无，实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一尘不染，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啊。漏斗大师说的本来无一物，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东西这么多呢？东西多了啊，又是讲在家的人吧，那就是孩子老婆，那个是房屋田产一大堆，那可不得了。那个东西是原来有的没有呢？没有的啊，原来没有的，你弄着这么多的乌七八糟的东西摁着的硬揣到里头做什么事情啊？啊，生死浩然，就生死就大了。而且这个业都是自己造的啊，你比如说你贪得了这个东西，你就耐耗它呀，耐耗它就舍不得了啊，舍不得。而且这些东西呢，你舍不得呢，它偏偏有个耐别离苦，你不舍也不行啊。所以这个生死的根本，那个金碧峰，金碧峰祖师，他可以说是已经来去功夫已经做到来去自由了啊，他生死还没有了啊，他呢就还下一个钵，金碧峰耐这个钵，这个钵是他宝贝啊，耐这个钵，小鬼来捉他了，他因为他是用功的人，用功的人功夫一用一提起来，这心里什么念头都没有了，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念头上去没有了，这个身体哪里还有呢？这个医报虽到正报转，你这个心念没有了，那个人身体就没有了，他有这种功力。寿限到了，那小鬼来捉他，找不到这个金碧峰，找不到嘛，他就找这个当房土地，他说你这个金碧峰是你的管辖范围，是你的户口在你这个地方了，往哪儿去了？找不到。后来这个当房土地就告诉他了，他说你要想找他有个办法，他有一个波特换下的啊，你不能碰，一碰他就动念头了。把这个小鬼儿就照着这个土地老爷的这个话呢，他就是摸他这个布，一摸这个金碧峰，这心里动念头了，一动念头不好了，小鬼儿把他捉到了啊。小鬼儿一看到他那个锁链一套就把他套着跑了，说金碧峰，这是什么事情啊？他说你这要死了，我就给你把你拖着走啊，叫你见阎王老爷去。哎呀，他心里想，他说我这么好的功夫，这个小鬼儿这一关还脱不掉。他说这个样好不好？跟你商量商量，啊，他说你过几天再来好不好？容我几天的期限。小鬼儿一看看呢，这个人还是有道心的，可以，我就寻点实情吧。我过几天再来啊，过几天你就不能跑了。这下子孙金碧峰呢，这还是心里放好了，我波也不要了，还是要命好啊。这可再入定了，再小鬼再来找不到他了。这就是像这个庞居士要讲的，切目实诸所无啊，我们的本来面目什么都没有啊，硬是弄这么一大家子什么都有了，现在什么也放不下。生死的根本呢，所以这个地方呢，须菩提是此范为空生，这是一生非常好的现象。虚空第一啊， 专门修宏观，你看这个徐菩提啊，每次是打坐就是观空观空。嗯，释迦牟尼佛上道那天为母亲说法回来啊，佛回来呢也不是一个人啊，都是五两百千万一大众啊，随佛往返的啊。不要说我们现在的小佛的人都心心念念想见佛，佛在世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都以见佛为最大的这个期待，都想见佛。哎，佛三月在桃李天为母说法，这个接下来就又回来了，大家都想回来嘛，就欢迎啊。嗯，大家都想着我要先见到佛，我要先欢迎到佛。哪一个想先见到佛？那个莲花相比丘尼。哎，你们没这本事，我有本事，我挤到前头去，我先见佛。嗯，他以为我这个先见佛嘛，比你们个后见佛的嘛功德大，啊，风头出的足，啊，就像那个上海玉佛寺，正月初一烧头香一样，我今年这个头一年，这个头香是我烧的，这个功德大了，嗯，花10000块钱烧一支香，我愿意。他先见到佛，佛就说了，他说因为他心里想我是先见佛的，佛就跟他说了，他说先见佛的不是你呀，充其量你见到我的也不过是一个硬化这个舍身，真正先见佛的呢，那就是那个虚菩提他那是打坐观空，他能够见到我的法身，见舍身不能说是没有功的，那个比见法身的功德就不能够相比啊。嗯，空生啊，灭舍空智生是藏教义，把这个舍就灭掉，灭呢就是用这个息空观来灭这个舍，这个舍呢指山河大地草木丛林，除了空以外都叫做舍。都叫做舍。这是藏教义。提舍空之声呢，就是像我们这个心经中所说讲的舍即是空，这就是通教义啊，而当体就是空的，不是离开这个舍以外另外有一个空啊，这个空之声呢就是通教的这个立根的二乘人啊说得的这个无生智啊，这是属于这个通教的。聪有智生空智，从空智生素智，从素智生中智，这是个别教义，它是次第而生的，本来这个法是圆融的，没有次第啊，没有深浅啊，舍住则除后同相啊，啊，这是叫做别教义啊。空生既有智，亦即素智，亦即是中智，这就个圆教义。嗯，这是三智一心中德，这是要教讲的。从他的本纪本住实相法身，即是见空而生，观心不在内外中间，不是自有啊，是为观心的法身。上来呢，我们就把这个须菩提尊者，另外介绍在这个地方，底下讲这个窝难。窝难我们是最熟悉的了，去年我们讲等严经啊，那就是窝难可以说是这个发起冷严大教的一个发起人。 你就是那一步一步一步咽口，也是无难发起的啊，无难，无难尊者银系定，观音救苦世面然。我也放过咽口的，放咽口的前头都有几句话嘛，无难此番为欢喜啊，何云污染是佛的堂弟啊，释迦牟尼佛的父亲是净饭王，他们兄弟一共有四个人啊，净饭王、胡饭王、白饭王、甘露饭王啊，是佛的堂弟啊。多闻第一，他跟佛当侍者，别个人给别个给释迦牟尼当侍者呢，那要佛说法以后，他把佛的说法能够记得到，记得下来，啊，这个无难当侍者啊两样，佛还没有说呢，要说了，他就晓得佛要说什么东西，多闻第一达到这种程度，啊，所以佛出家以后25年，因为无难是释迦牟尼佛成道那一年生的，啊，释迦牟尼成道生的，无难嘛生出来以后慢慢长，慢慢长，一直长到25岁，啊，这个时候出了家来，佛就要求无难给他当侍者，啊，当时还做他的工作呢，后来无难就答应了给佛当侍者。无难当侍者，他不是求了有寺院吗？啊，这个寺院呢，就是不受故意事。佛的那个住处呢，他随时都能够进去，任何人都不能进去的，啊，不能随便的。为什么道理呢？他随时有什么问题，他要请教啊，有什么事情呢？何师傅感到有喊到有什么事了？是他是可以说是，出入无阻的，不分时间，无论什么时间，睡觉的时间也可以，打坐的时间也可以。无难此番我欢喜呀，释迦牟尼佛成道，先是释迦牟尼佛出家，净饭王呢舍不得，舍不得已经出了家了，没有办法，现在成了道了，他上来生欢喜啊，我的儿子没有能够做转轮圣王，现在做到法王了，他生欢喜。正在这个欢喜的时候呢，那边又有人报了，他说那个甘露饭王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又生个儿子，生孩子都是喜事啊，特别在过去社会生男子那都要报喜啊，这个双重之喜，所以当时给他起个名字呢，叫个无难。无难翻我们的中国意思就是欢喜，人人看到欢喜，人人看到欢喜啊，欢喜到什么程度呢？啊，他走路人家看着也欢喜，他打坐看着也欢喜，他说话人家也欢喜，哪怕他人家骂他两句他也欢喜啊，来这么欢喜。他这个欢喜呢，一个是他的仪态，就是他唯一态度看到就生欢喜，这叫什么东西呢？这个叫成了一个无言教，不要开口说说我要教化你，我还要跟你说两句话，做做这么工作不要的，啊，目击而知道存，用眼睛一看，他就晓得这个人呢，从内心里向呢受感动，啊，这个感动不是感动你，说叫你生乐心呐，啊，叫你生这个觉悟之心，啊，欢喜。仪态欢喜就是唯一态度啊， 一切实，一切数，没有哪一个看到无难不欢喜的。这个无难，这个就是讲的是无染啊，又叫欢喜又叫无染，这个心呢清净，不受染污。什么叫不受染污呢？不受漏尘境界的转啊，这就染污。你看这个无难在佛在世的时候啊，反正佛到哪儿了行，他到哪儿了行，到天宫里去，到龙宫里向去，哦，那个境界可不得了啊，啊，那境界不得了啊，那天上的那龙女啊，天女啊，你看都不生燃心呐、无难看都不生不得燃心，不得燃。有人说，你说污染不污染？这冷言会上为什么是受摩登邪之难呢？他不是有染了吗？那是示现给人家，是吧？这个在这个小乘教里上，就是四无含当中标这个无难有四个无难，上面我们也介绍过啊，有贤无暗，是海无暗，还有这个欢喜无暗，还有点藏无难，把这个四个无难呢配这个四教，欢喜无难三藏教，贤无难通教的无难，点藏无难是别教的无难。今此法华会上这个无难，这叫做海无碍，佛法大海水流入无难心。无难是传持佛法的人，那个佛传持佛法，无难的功德大呀，功德大。所有这个经藏呢都是无难口述记记下来的。释迦牟尼佛去世以后，大迦舍召集1000位大乌罗汉，在这个毗波罗窟借记三藏，这无难功德大。而且无难也是传法之人，释迦牟尼佛的法一传传到大迦舍，二传就传在无难，那是西天28祖。第二代祖师，无难。下边呢，最后一位大比丘中，罗后罗，无难是佛的堂弟，难陀是佛的弟弟，乌奴利也是佛的堂弟，这个罗后罗啊，那跟佛的这个关系更亲密了，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啊，而且是嫡亲的。罗后罗在佛在世的时候，这个比丘中年纪最小的就是罗后罗啊，几岁就出家了。他的师父就是舍利弗，罗后罗，外国的名字，翻我们的中国的意思叫做富丈，富就是盖富，盖富就成丈，比如说我这个杯子摆在这个地方，有个杯盖子，盖在这个地方呢，就起障碍了，里头是什么东西我看不到，他呢，就是在过去生中，也是也不晓得出于什么缘故，说老鼠不好，这老鼠不好啊，他把这个老鼠窝呢，把它堵起来了，你这个老鼠出来了，咬我的东西，堵起来，一堵堵了漏天，这老鼠在里头漏天不能吃东西啊。是不是 说这个有这个有这个，就形成这个因果啊。看来世出世间一切法，你随便一个什么一个动作，都是有因有果的，付账。老鼠堵了漏天，赢得他自己在母腹当中漏年不得出生，人家说怀胎8个月10个月就出生了，他怀了漏年，就是因为这个过去的这个因依有这么个因果，罗浩罗出家了，也出家了。那么净饭王他养这个儿子就是释迦牟尼佛出了家了，这个罗侯罗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那等于说是净饭王的孙子，孙子也出家了，你看看，那个都是度养儿子。有人在担心呢，说我们这个佛教将来要绝种了，现在我们这个国家都讲计划生育了啊，一对父母养一个孩子，哪个来出家呀？都不来出家了，你这个将来这佛教还有没没有人嘞？我说那个不要烦，佛法讲的这个出家，并不是因为这个什么度养儿子不度养儿子，不是这么一个观，不是这么一个问题，佛法出家呢，在佛在世的时候呢，是讲善根的，善根因缘才能够出家，举一个例子吧，释迦牟尼佛最后可以将入涅槃的时候，度这个须婆陀罗80多岁了，他要出家，到了七住寂孤独园，佛不在家。这朱大弟子一听说你要出家，这个出家嘛要有善根，你这么大年纪来看看，恐怕是没得善根，你今生是没得善根的。那个阿罗汉要观察一个人过去的这个善根不善根的呢，他要入定，他就入定观察。一观观到80000劫以来没有中过善根，没有中过善根不能出家呀，那你走吧，不能出家。那么这个须婆陀罗是心内向的，是诚心诚意来的，达不到这个目的，心里很悲伤，悲伤也没办法呀，佛又不在家，就走出来了。将将出了门呢，遇到释迦牟尼佛回来了。你们哭什么东西呢？他说我要出家哟。他说你那些大弟子啊都不同意，我很苦恼，很感伤，人家都出家了，我不能出家。他说好，你要出家可以的，我同意你出家，就把他带回来。那后来大弟子就奇怪了，他说没在上根，是的，你为什么把他带回来呀？他说这个人是80000劫以来是没有善根的，是80000劫以前他有善根，80000劫以前他是一个打柴的，在山上打柴，遇这个老虎，遇到老虎来了，打柴的遇到老虎，老虎要吃人的，他没得办法，急得不得了，他就跑在那爬在树上去了。爬在树上去了，那个老鼠呢？就老虎啊，人家说老虎不会爬树老虎不会爬树，老虎的师傅是什么？老虎师傅就是猫，猫是老虎的师傅，这个猫呢，教这个徒弟他留了一手。他说我恐怕这个将来我把这个本事都交给徒弟啊，将来这个徒弟恐怕是要害我，我留了一手，就这个爬树这个本事呢没交给老虎，这下子那个老虎想吃这个人呢，他爬不上去， 那本事会大能不能行。那么树上这个人呢，喝得不得了，一喝嘛，无形当中他就念了一声南无佛，就种了这么一点善根，或者就出家了。所以这个出家呢，你看到现在这个法没了，出家都有限制，从这个寺庙里的受戒，我们这个现在佛教的制度，满60岁就不能出家了，首先受戒满60岁他就不给你受戒，那么将来这个年纪大的人想出家就没有这个机会了，这也是众生的业报所感吧。说这个出家是根据有善根的，他有这个善根，有这个素世出家的因缘，世出世间愿为千岛啊，有这个愿，有这个素根，他今生呢，种子就起现行，他就发心出家，甚至于说自己出家都不晓得为什么出家的，稀里糊涂就出家了。你就不知道你自己素世当中有这个素根的因缘啊，愿为千岛。罗后罗出家了，释迦牟尼佛出家，佛就舍不得啊，那舍得呢，没得办法。罗后罗要出家了，佛也不晓得，也舍不得啊，更舍不得了。你要出家，将来我这个王位哪个来继承？人们的继承人没有了。现在我们这个法门当中啊，也有这么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接班人的问题。要想佛法代代有人啊，传持不断，那就是要有人啊，要有传持佛法的人。你看作为一个国家一样啊，一个国家这个统理，这个国家管理这么个国家这么大这么多的事情啊，不是说我人多呢，人多要有领导啊，又有组织有领导啊，所以这个接班人是非常重要的。你说我们国家也讲接班人的啊，现在是第三代中央领导了，一般一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这佛法也是这个样子，这个接班人啊，这个并不是人有呢，人多呢，这接班人，所以这个罗后罗要出家，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回到王宫里样去，想叫这个罗后罗出家，不是的，这个他要自己，这个悉达太子嘛，要想出家，佛就跟他说的，你是一个不出家是既要继承王位的，你出家以后，我这个王位交办哪一个呢？就跟他说了，你要给我生个儿子，我就允许你出家。那个净饭王就跟这个当时他的这王宫里头这个悉达太子想出家嘛，你要养个儿子，你再出家啊，这个倒也罢了，我还有一个指望啊。后来这个悉达太子呢，这个指腹为子。就指这个耶稣陀罗指腹，他说的露脸以后要生个儿子，后来这个样子嘛，他就去出家去了，释迦牟尼佛就出家了，出了家以后，这一指腹啊，就用手指头啊，那个肚皮指一下子，他就怀胎了。就怀胎了，怀胎了嘛，六年以后就生下来了。生下来以后，就有人呢 就议论纷纷的，他说悉达太子都出了家了，出了六年家了，哎，你在家里先养孩子，你这孩子从哪儿来的啊？这议论纷纷，就说这个耶稣陀罗啊，耶稣陀罗，你这个这恐怕是不规矩，嗯，出家六年都不规矩。你像作为一个女众啊，她什么委屈都能受啊，这种极限呢，她是受不了的，嗯，受不了人家这么议论，人嘴在人家长在人家嘴上，你也没得办法，心里想不好过。后来呢，他有一个保女，就是一直陪伴到耶稣陀，耶稣陀罗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夫人，嗯，陪伴着他。他说：“他说我陪伴到耶稣陀罗，可以说是寸隙不离的，啊，也从来没有说，说这个悉达太子出了家以后，这个六年当中有任何人。”跟这个耶稣陀罗说有什么接触过，那希望大家呢不要怀疑啊。这是太子呢临走的时候，出家之前指腹为证的。虽然是这么说，但是还有人，这个说闲话的还有人。后来弄得那个耶稣陀罗实在没得办法了，怎么办？用什么来证明呢？证明我这个人啊，是纯洁无瑕的。他说好，既然如此，这个外边的这好像这个对他有一种毁谤，这种语言呢，他总想把这个事儿呢把它彻底解决。他说呢，说大家挖个大坑，这个大坑里像摆了很多的干柴烈火，他说这个大坑里像的柴火这么多，你看看放了几千斤几万斤柴火，烧一个人还不够吗？他说如果我要是有这个不正当的行为，那个我呢，当时那个罗诃罗还小啊，他们就这个母子两个啊，他说我要跳到这个火里上去，那就烧死如果要不是的话呢，那我可以就免难消灾障了。火点好了，那个烈火熊熊的，耶稣陀罗抱着这个罗诃罗，这个投到这个大火里上去，哎，结果呢跳到火里，这火马上就熄掉了李相是清凉自在，坐在一坨莲花上边从这以后把这个棒的这个机弦呢才免掉。你看看我们每一次唱这个香赞，这个戒定真香啊，戒定真香，这是这个昔日耶稣免难消灾障，这个话就从这儿来的免难消灾障。这个罗诃罗这个问题呢就解决了。释迦牟尼佛出家以后，他自己出了家了，罗诃罗也生出来了满了父王之愿。他回过头来呢，他又跟这个净饭王，我要我的儿子也要出家。这个世界，这个净饭王不肯呐，那我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就这么一个种了再出家怎么办呢？想要罗诃罗出家，后来他们想办法，说不行，跟罗诃罗小孩子出处跑不行，把他关起来，叫这个耶稣陀罗呢住在高楼上头，那高楼上头耶稣陀罗啊 释迦太子的夫人呢，哪个人什么也到不了这个地方。哎，那从那高楼里向，后来呢，释迦牟尼佛就派这个木建连，那你有神通啊？那这高楼上呢，你有神通去要去啊？他跑这个楼上，那个这个木建连有神通，一下子跑到楼上去了。这个耶稣罗陀一看，这个伏地弟子，这个你怎么跑得来的？他说我跑得来的嘛。他说那个世尊要这个罗诃罗出家的，叫我来的，叫我取罗诃罗的。佛在世的时候，特别是佛出家以后，可以说佛所在的那个国家，就是迦毗罗卫国。没有哪一个人，不崇敬佛的，包括那个净饭王，也不例外。太子那可以说是言听计从，说什么就答应什么，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夫妻啊，那个父母一样，那个小孩子宝贝孩子，那个小孩子要什么给什么，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成了道以后，那种威德，没有哪一个说是说的话，佛说的话不依从的。木建连到这个楼上来取罗诃罗，那个耶稣陀还不大舍不得呢，所以当时呢，木建连就跟他说往事因缘了，他说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发愿，跟释迦牟尼佛在一道释迦牟尼佛要发心，要成佛，要行菩萨道，什么都能舍，连你也能舍，你这个儿子不能舍嘛后来呢，这个目犍连就把罗诃罗就从空中接着走了。罗诃罗年纪小。年纪小嘛，有小孩子这么一个个性。出了家以后，交拜舍利弗，做徒弟，也呢，因为他小，也经常跟在佛边儿，这个罗诃罗成为副障，他就处处呢都做这个障道因缘。有的国王大臣、长者居士，想来见佛，想来请法，那个罗诃罗呢，在门口，他说不在，不在，不在，不在，我不在，您回去，他就是不在，罗诃罗，不在不在，后来佛晓得这个事儿了，因为小，他也不晓得用功欢喜说谎话，这个语道不相应。佛有一天从外边徒步回来，说罗诃罗打水了，给我洗脚。印度嘛，那个地方天气热，是出家人嘛，都是在外头徒步嘛，都是打赤脚的。我们到印度去也是这个样的，有人朝大金塔，那必须打赤脚的，不打赤脚不恭敬。打水洗脚。把这个脚盆拿到来那个打水器脚嘛，要倒水在里头才把这个水倒到里头来。释迦牟尼佛呢，就把个脚盆儿踢翻它，踢翻嘛，水就没有了。再来倒，倒了3次以后，释迦牟尼佛呢，爽直呢，就把这个盆儿呢，就踢翻它。这个盆儿呢，洗脚盆儿的底朝上，叫这个罗诃罗说倒水。这罗诃罗虽然小的看到，这他懂啊。这个盆吧，你这反过来底儿朝上，要我来倒这个水，我怎么倒呢？你也晓得这个底儿朝上，这个水倒不进去啊。他说你就是这样个人，覆盆，你像这个人，这不这，说腹胀吗？你就这么个人，水倒不进去，就是佛法的水呢，你 不能接受。后来佛教教导您现在今后要注意啊，要用功啊，啊要修行啊。后来佛教他修行修行呢，这个年纪小啊，玩脾玩心重啊，老用功的老不得道，不得道，不得正果。他就跟佛说了，我不得正果。佛就跟他讲啊，他说你不得正果，你用功啊，你跟别人说法没说法呀？他说我没有。你叫我用功嘛，我就用功，我没跟人说法。哎，佛说你不但是用功啊。自己用功啊，还要跟人家说法。那说什么法呢？他说什么法都能说吗？无因啊，漏入啊，十二处啊，十八界都能说吗？他说你没说五因，给他说五因。他说过五因以后，你说十二入没有？没有，他说十二入，叫这个罗侯罗为人说法。这个说法是一个得道因缘，哎，得道因缘呢，得道因缘。这个朱大弟子，从阿含到了方等，从方等到了般若会上，这个二乘人，虽然在佛的法会下呢，因为他们是发小乘心的，不修大乘的，但是佛的法会当中，不但是有二乘人，也有菩萨。佛说法呢，是什么法都说的，大乘法也说，小乘法也说。那个二乘人呢，虽然也在座，也听到佛跟那个菩萨说菩萨法，但是呢，他不生好要之心。你说归说，你听，你说不关我的事儿，你跟菩萨说的，我不关我的事儿。说了一声，到了到了这个般若会上呢，佛就到这叫这个二乘人呢跟菩萨说法，就是这么个意思啊。这叫个转教，虽然是转教，那个二乘人以为是，反正我这个听到佛是这么说的，因缘所生法呀，我说即是空啊，为什么呢？他就是照说，照搬报套。他此处呢也叫他说法，虽然是以为是佛教我说的呢，但是毕竟他又过他的心呐、这个心呢逐渐呢跟他的心就相应了，说法也是这个样子。你看我们这个禅堂的般若说这么多啊，人家这个住禅堂的后来的人当禅学的都希望般若师傅跟他们说说法呢，要讲讲开示呢，冬天打七常说有规矩每支香都要讲开示，难道说过夏了不打七了就不讲开示吗？禅堂的规矩，什么规矩呢？就是行香坐香讲开示，凡是每支香都有开示，都有开示，长香长开示，短香短开示，短香短开示，我们现在到了，我们现在目前处于这个讲经期间，讲经期间，比如说早上吃过早饭以后，早上有三支香坐香，有三支香醒香，打站板也好，挂二板也好，如果中间是吃茶的，那就不讲开始，除了吃茶以外，不吃东西，或者是比如说提起你像有的时候是就不坐下来嘛，就站在这儿讲嘛，那么或者坐下来呢，凡是长话短话呢都要说几句对于自己也是一个锻炼，也是一个法布施，对于学人呢他们是都渴养啊，他说我这个渴了，要喝点法水，要润润心田呐、 你给他弄点法水给他们喝喝啊，那么对自己也有好处啊，也有好处。这个罗侯罗讲这个，后来罗侯罗不就得到了吗？罗侯罗在十大弟子当中呢，这叫做密恨底，舌智连通，说腹挪，虚空占论，加头陀啊，挪利天眼，玻璃界，庆喜多闻，密恨罗，这个十大弟子。释迦牟尼佛出家了啊，罗侯罗也出家了啊，那个后来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去谈了，不谈那么多，讲到这个地方。出家不容易啊，释迦牟尼佛是怎么出家的？罗侯罗是怎么出家的？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出家的，讲这个出家的因缘、出家的功德、出家的不容易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为了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这是一句话。大事因缘就是开始误入福地之见，对于我们来讲呢，这个大事因缘呢，要从根本上讲啊，从根本上讲什么大事呢？就是生死大事啊。佛出世是唯一大事因缘出世的，那个不是唯一大事因缘出世，他这个也有这么一个步骤，从这个出家、修道、成道、转法轮啊，然后入涅槃啊，这是给我们做了示范的，做示范的嘛，佛来成佛，出成佛嘛，就是用出家相来成佛的，也出家相，怎么出家的呢？广门寺这个大雄宝殿的两侧，就是走廊的两侧，有两幅浮雕。东边一组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游四门观生老病死而出家的。西边那个一组呢，是释迦牟尼佛的成道啊，那是一组啊。这个到菩提场坐菩提座，称等正脚，诸天赞叹，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么一段因缘。这个大雄宝殿外边，包括大雄宝殿的里边，这些个设施，佛像、罗汉像、菩萨像，上边还有这个十幅壁画，那个都是说光了我们这整个的佛教一代十教都在里边。释迦牟尼佛出家，从观生老病死而出家的。那么我们现在发心出家呢，也是为那个生老病死而出家的。释迦牟尼佛到了上升斗率，下降王宫啊，在王宫里下享受人间的快乐。释迦牟尼佛降生的时候，才降生的时候啊，就请了欧斯陀仙会占相的，看看这个太子这个相貌啊，将来怎么样呢？欧斯陀仙一占这个相，这个像释迦太子这个相貌啊，32相80种好，紫墨金身。他说这个太子将来，是一定要成佛的，决定成佛。那个净饭王心里就犯愁了，我生这个太子将来要继承我的王位，出家成佛，将来我的王位哪个来继承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净饭王呢就留意了啊，不要他出家啊，想尽一切办法遮止他发这个出家的念头。先呢 给他娶个老婆啊，就是刚说耶稣陀罗，叫他在皇宫里向享受人间的快乐啊。除了耶稣陀罗是释迦世尊的夫人以外，还有一个居仪，还有一个路也，他三个夫人呢。在皇宫里向享受快乐，这个释迦在这个在皇宫里生长嘛，年纪逐渐大了，出家的时间到了，那个天人那个坐平天子啊，就预先就来就警车警脚了，啊，他说啊，他说你不要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啊。啊，出家的时间到了，赶快出家呀！后来悉达太子不是越城出家吗？净饭王为了怕他出家，把那个晚上那个城门关得紧紧的，啊，谁也不能出进。要出家时间到了，晚上夜里下。那个悉达太子自己骑的那个马呢，有个马夫啊，这个车内那个马呢，这个箭支啊，这是释迦子专用的。半夜三更呢，释迦牟尼佛叫这个马夫要备马，我要出家去啊。出家去，在王宫里下，那个王宫里下享受什么东西呢？就是享受人间的快乐，吃的、穿的、玩的。你像那个宫娥才女啊，像过去的皇帝说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啊，就是这种现象。要出家了，那天晚上要出家了，那个做药的、唱歌的、跳舞的那些宫娥才女啊，到夜里向啊，那个坐平天子呢，好像是做了神童一样，啊，都辛苦了，都睡下来了，要看破世界，要想出家，要想修道，就要看破世界，不看破世界，这个世间的情念都，它就与道不相应的，释迦牟尼佛从一开始，都给我们做了榜样的。就是我们学什么东西呢？什么都要学，有系统的、有原则性的学这些东西。释迦牟尼佛出家，你看看那个要出家的时候，他这个宫殿里像这个宫娥才女，这个唱歌的、跳舞的、做音药的，到那天晚上都休息下来，都辛苦了，跳也跳辛苦了，唱也唱辛苦了。就像死人一样都睡下来了，人活到的时候像个人样子，医生睡下来了要睡在那个地方了，什么坏相都有了，咬牙的、说梦话的、放屁的，什么都有了，不像个人样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他说车内赶快备马，我要出家了。车内说：“你这个出家呀，父王不允许的，这是半夜里怎么跑呢？”他说：“时间到了，出家了，欲成而出家啊。”他在没出家之前，他有一个观世门，就像现在一样，春天到了，春游的时间到了，那个太子在宫殿里行啊，在这时间腻了，说我要出去看看转转，游四门呐、观生老。观老病死，游东门见老人，那个人哪个不老啊？现在人活到呢，都想长命百岁，身体健康，能够不老吗？那个太子出游也是前呼后拥啊，打扫干干净净的，那个坐平天子呢，在路上呢就变成一个。老人，这个老了，腰也驼了，背也弯了，什么眼聋耳花了，就是这种样子，老态龙钟，老了， 老子底下呢还有一个字等着他就要死了，就到这种程度。嗯，到了这种程度，那个悉达太子在王宫里向呢他见不到的，这王宫里来见到这个事儿了啊。哎，他说这是什么人呢？就是问这个侍从的人，他说这是老人。什么叫个老人呢？说人老了嘛，人现在是年纪轻的，慢慢长慢慢长就长老了。哦，他说这个老了好像是不太叫人看得不太适宜。他说这个人会老，别人会老不会老呢？他说别人会老啊。那别人会老，那么说是我会不会老呢？他说你恐怕也会老的，啊，也会老的。这时候这个太子一想，这个不行，他心里上不愉快，回来。回来以后，这个游玩的人嘛，陪同的人嘛，就报告这个父王了。我看到什么？看这个老人，哎。他是叫你们把这个路上打扫干干净，闲杂人员一概不许靠拢。你怎么拿这个老人呢？老从哪儿来的？那老人是天人做的，作品天子画的，画这个老人。嗯。过了一个时间呢，这个太子又提出来，我还要出去看看。嗯。那么国王就是说了，那既然想出去看看，有没有办法出去看看？就换一个门吧。由南门，那你们这次要注意了，都要打扫干净，不允许有任何闲杂人员靠拢，使太子心里很不快乐。这次呢遇到什么人呢？遇到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你不要说老人了，不要说病人，这个老人就苦了。你们还没老呢，不晓得苦，我老了我就想那个就晓得苦了啊。那苦得不得了，牙齿也不行了，耳朵也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这个腰也不行了，处处感觉的呢，老了就苦了。你比如我们这个手肘上，这是开害病，住在医院里想去，哎，住在医院里想去，有人看到他就哭了，苦了，啊。好像是我这个就是没有病嘛，我这像个人一样的，一是有了病了，也不得人陪伴我了，也不能说说了，就感觉这苦了，老就苦了啊，老病死，你看看释迦牟尼佛游四门，那个悉达太子看到一个病人，他就是说这个病人呢，还是他有病，别人没有病呢？别人有病，他说你也我有病，我将来也你也要将来也有病，啊，游过四门以后，最后呢就是见这个沙门，见这个沙门，这个人没看见过，是什么人呢？威仪教相都非常好，这令人一看的神功这些，他就对这个沙门呢，蛮恭敬的，也向沙门呢，问法啊。他说：“你这个人，既不是老人，也不是病人，也不是死人，你这个沙门是什么人？我是出家的，出家为什么是这样？出家呀，他说生老病死苦啊，我要寻求佛法，要了生老病死而出家的。”太子一听呢，这个好。我也要了这个生老病死，所以后来回来以后呢，他就是发这个出家的念头，对于出发心的人，我们一方面要了解佛法的道理，修行的道理，深意也要晓得，用这个浅显的这些个因因果果，佛菩萨过去业这个因缘果报呢，来激发我们的道心，不是说讲就讲，听都听，讲着听着什么事没有，多多少少呢要起些个作用，这是讲的上来，讲这个办啊。有12000大窝罗汉，举21位， 这个名为探德，讲到现在为止啊。下边呢，复有学无学两千人，就讲这个啊。上面这个大乌罗汉，都是多知识的，就大多胜，它有这个三义啊。底下呢，这个少知识，少知识呢，要数量有两千人为之少啊，要知识呢是有学有无学。但举位名数而不探德，因为少知识呢把这个名位探德就撂掉了，忽此为少知识。凡夫不能够测量圣人的境界，这个圣人的境界，圣人的多少，并不是以为这个知识多少为圣人分优劣啊。这个法会当中，佛的法会当中有影响众，这个影响众呢，就是以种种方便接引未发心的人。未发心的呢有两种啊，有的呢是目气高远，那么呢就以多知识引之。目气高远叫成佛哦，好，就原教殊胜，好，说禅宗一法那是教外别传更好，那么这种人呢就有多知识的引之。那么还有的人呢，他不见得是都是求大乘法的，我就受个三皈依就可以了，我就受个五戒就可以了啊，那就用少知识来接引啊。所以机有千差万别，菩萨的影响呢也是有大有小。不但是有大有小，下边还有比丘尼啊，还有菩萨啊，还有天龙八部，那可以说是各显神通，长命引得退让的以少知识引之，随众生故啊，故有若干，不可以多少直计失其本也。要教藏教初果、二果、三果，这叫做学人。为什么呢？他还没能够把思和见断尽，他还有学啊，烦恼没有断尽，就称为有学。就是我们现在当参学的人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学问很浅薄，处处都要学习啊，所以说就学人。现在一般的我们这个当禅学的到外边去当禅学啊，自己都称为学人啊，这个学人呢这个称呼呢是非常普遍的，也是非常正确的啊，这么学人。搞么是一贯的就贯彻这个规矩，学人。出国，这是没有证到阿罗汉果的称为学人。四果呢就是无学了，这是要小教，小教的就是他这个界限呢就起这个界限啊，证了阿罗汉果到了家了，我的目的呢就到了家了，不学了，要走路一样，我到了家了，我不走了，不得再走的了，还走什么呢？没得走就不学了啊。如果以小忘大，如果用小乘忘大乘呢，那这应学的东西太多了啊，你只是破一个见识河呀，你尘沙河的影子还没有呢，无名的影子还没有呢，怎么能就无学呢这是要三藏教 要通教，离欲地以前名为学位，一半地名为无学。这个通教的位置，它不讲出国、二国、三国、四国，通教呢讲实地，啊，第一是干惠地，第二是性地，第三是拔人地，第四是见地，第五是离右地，啊，他讲这个地，啊，离右地以前，要是按照个三藏教的位置，七什么就七到三国，啊，啊，都是有学的，啊，一半地呢就是见思合都破了，啊，还能够清习气，啊，那叫做无学。又九地皆明学，第十地无学了。佛就把它称佛了。佛的四教都有佛位，藏教有藏教的佛，通教有通教的佛，别院而言都有他的佛。比如说，如果说他的别教，别教破十品无名就成佛了，啊，十一品无名成佛了，啊，成佛了，在别教本身来说呢，他就无学了，就是。别教望原教那还有学，啊，他必须要破四十二品无名，才能够成佛呢。嗯，啊，啊，这个学与无学要是统论，嗯，在凡夫地上那就不消说了，那我们都是凡夫，啊，那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法门无量是愿学。这个学呀，什么都要学，世间法、佛法什么都要学，法门都要学。学到什么时候都不学了呢？你都学好了，啊，那就不学了，啊，辅助慧助，啊，福圆满了，慧也圆满了，三智圆明，啊，大觉朗然。五住究竟，二死永亡，到那时候不学了，没得事儿了，啊，没得事儿做了，啊。无寒中外道问佛说：“罗汉还学不学呢？”佛言：“罗汉不作那法，住于善法，学其无学，即名为学。”若而学人亦得成为无学，啊，啊，底下呢，这个都是教理上的事。何以故？其其所断，不复更断，即是无学。初度、初地都破一品无名，破了一品无名，这一品无名已经破了，不要破了，不要学了。初住的事儿我就办好了，不要学了。还有二住的事情呢，还要学，啊。学了以后才能破第二片无名，那就频频都要学，地地都要学，初地不知二地是啊，不知二地是，你要学不要学呢？不是要学吗？啊，这个学不学？词中呢，就列这个学不学有两千人啊，底下。摩诃般若波提比丘尼与眷属六千人居，罗侯罗姆耶树陀罗比丘尼亦与眷属居。上边是多知识众与少识知识众，这都是属于比丘众啊，比丘尼众。现在呢是列这个比丘尼众。摩诃般若波提是大内道，福至姨母，世尊降生以后，摩耶夫人过了七天就死了，死了不生了桃李天。后来呢，净饭王把悉达太子就委托交给这个摩耶夫人抚养的，啊，摩耶夫人是这个释迦太子的养母啊，不是生母，是养母，嗯，是他养大的，喂养大的，嗯，小孩子生下来，你不得没得母亲不行的啊。 摩诃波罗波提梵文中国的意思呢，这个大耐道，所以现在这个比丘尼就是那个有的那个庙呢，四川有个庙，比丘尼庙，它这个耐道堂啊，这名字就是个耐道堂啊。福至一摩本住智度法门，摩耶夫人她不算是生释迦牟尼佛啊，千佛之母啊，贤劫千佛，千佛都是摩耶夫人生的。你看这个摩耶夫人是个泛泛之人吗？不是个泛泛之人啊。本住智度法门，即为千佛之母，生育导师。这个摩诃波罗波提出家呢，还有一种因缘呢。出家嘛都有功德，摩诃波罗波提也要出家。